萨瓦还好吗？这里是巴黎傻娃。明天5月11号就是解封的日子。昨天家对面关了50多天的理发店终于开门了，店员们为重新开张做着各项必要的准备。一墙之隔，咖啡馆则依然不能开放。解除禁足之后，你最想干什么呢？有人想象明天的场景，男生理发，女生逛街，横批都得排队。从明天开始，巴黎大部分理发店都采取预约制，据说有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下个月。回不去的不止理发，交通大挑战，学校大麻烦，夫妻大崩溃，稍加留意，这样的标题不断见诸报端。而你不得不知道的戴口罩注意事项，不得不知道的户外运动注意事项，不得不知道的工作场所注意事项，这样的解释说明也随处可见。从5月11号零点开始，法国人将逐渐回归日常，从上到下，人们在生活正常化与防疫常态化之间努力地寻找着平衡。争议声中，学校依然开放，只是明天大约一半的老师先返校，这样的缓冲时间自然是必要的。对学校而言，无论到什么时候也不敢轻言准备好了。真正的大考从后天开始，低年级先开学，家长有权决定孩子是不是返校，学校也有权选择优先接收哪些学生。这样的时候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牵动神经。比如在 Vienna， 一所高中的四名老师被检出了新冠病毒阳性，于是当地开学的时间被推迟到了5月27号。而按照原计划，绿区，也就是相对安全的区域，那里的高中原本将在5月18号开学。忐忑不安下，商业活动也将重启，卖衣服的、卖书的、美容的、刚才说到理发的等等等等，除了餐馆、咖啡馆、酒吧、电影院之外，90%店铺将在5月11号开门迎客。那这些天在地上贴一米线，给店里准备洗手液和口罩，成了不少老板最重要的工作。大于4万平米的商场依然不能开放，而小店老板也有自己发愁的事儿。比如服装店，不同顾客试同一件衣服，所谓的零接触几乎就不可能，那究竟怎么做才能让人放心？另外，撤掉了试衣间的布帘，顾客的隐私又如何保护？一些老板面露难色，好不容易盼着开门，谁曾想开门之后啊，这问题其实更多。能否阻止第二波疫情的到来，也成为解封能不能顺利推进的关键，这几乎成了大家的共识。全社会是不是能养成新的卫生习惯，勤洗手、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离，人人倒背如流，但真正坚持下去又不太简单。更何况疫情本身还远未消退，也没有疫苗和特效药护体，难怪没解封就有人开始担心会不会再次隔离。怕什么来什么，周末这几天一个叫做 Dordogne 的小村子被反复提及，在参加完当地一场葬礼之后，至少10人感染了新冠病毒。然而这个区域此前被标注为绿区。4月24号，村子一位50多岁的男子去世了，他并非死于新冠肺炎。几天之后，其中一位参加葬礼的亲戚却因为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症状而就医。4月30号，检测结果显示此人是新冠病毒阳性患者。而经过调查，目前找到了127位密切接触者，其中9人中招，8人来自同一家庭。一场葬礼引发集体感染，就此情况，当地5月11号解封是不可能的了。警察局负责人说，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，因为生活再也回不去。其实同样的担忧也在邻国意大利、西班牙和德国蔓延。欧洲陆续解封，但从各国的反馈来看，疫情反弹的压力一直都在。昨天法国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80人，这是傻娃印象里自3月17号隔离以来单日最低的死亡数字。而与此同时，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了400万。几个小时以后，法国就要解封了，巴黎在红区受到的限制自然会多一些。这两天楼下的喧闹声又回来了，无论如何，大家准备着迎接新的开始。